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在这 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我哋都讲翻啲即係正经啲嘅话题啦，吓，我哋通常 咧，正经咩，大佬？ 唔系，我哋通常都系即係临尾嗰节咧，就讲啲轻松啲嘅话题嘅。 所以特登邀请金英入嚟， 啱啱喺度谂住食宵夜，同埋睇阿龙喺唔喺度啫。 阿龙 唔系谂住睇 阿龙， 去 报平安啊？ 去边度啊？去特尼斯啊？ 特尼西亚， 俾人捉去做圣奴啊？去失踪啊？ 唔知佢大佬。 Tunisia 所以喺度宣传下两样嘢啦。 系啦，即系系啦。 唔系一样嘢咧。系啦，如果见喺香港度见到阿龙嘅话咧，就叫佢复一复电话啦。因为都好担心佢系咪翻唔到嚟香港，俾人 寻日佢先同我咩 捉做圣奴， 咁啊得啦，系咁啊得啦。 咁啊，第二样嘢系宣传咩啊？ 第二样嘢就当然系宣传下个礼拜日啦，嗰、那个叫做系 BBQ 围炉网聚啦。咁就即系。都好多人報名嘅，咁但係就而家都仲有啲位置剩嘅，其實就咁啊，當然就希望大家踴躍啲去報名啦。如果有加位嘅話，呢、這個時候我哋都要即係要同老闆講嘅，其實都要。咁其實所以咧，即係大家有心嘅就唔好去到 last minute 咧先至嚟報名咁樣樣。咁啊地址咧就其實好近嘅啫，其實就喺美孚站咧就行15分鐘咧就去到㗎啦。 吉吉燒， 吉吉燒，跟住叫吉吉燒，吉係邊個吉咧？就係咧呢個吉祥個吉嚇。咁啊，即係有 烧系边个烧啊？ 系啦，烧咗 烧人 烧嘢食个烧啦，家 你咁你叫个老烧搞档嘢啦，即系系嘛？咁啊系啦，即系亦都有啲网友系嘛，即系都同我讲，喂，冇酒饮边度得啊？咁样样咁嗱，即系咁讲，规矩就还规矩，咁人哋规矩咧就真系唔俾饮酒嘅。 自己买个水壶，再啲啤酒入去咯。 系啦，唔系系啦，嗱呢个阿金英讲嘅啫。 佢唔俾你带，佢唔会唔俾你带水壶饮水。 佢要买佢嗰啲酒系嘛？ 唔系即系要嘅话，唔系佢唔 系有嘢饮嘅，有嘢饮嘅啫。但系提供酒 系啦， 佢有冇提供酒噶？ 冇噶， 咁多数自己带嘅系嘛？ 唔系唔得嘅，即系佢规矩就系咁嘅。其实任何烧烤场都系。系咁嘅，即系如果你搞 BBQ 喺度，系啦，攞住支烧烤叉喺度，你督我都饮醉酒， 行装冇见咁样， 系啦，即系系啦，自在。 好似阿傻罗 B 咁饮醉咗，拿住支叉喺度揈，喺度一路讲嘢，一路揈，就坐喺佢隔篱，两个人死 Q 咗，插到。 系嘛屌，咁啊即系唔系但系咁讲啦，即系我哋自在即系聚一聚啦，系嘛，即系唔好因为一支酒系嘛就唔嚟啦，系咪？因为我哋即系搞网聚就唔系成日有嘅，其实即系 见得前面烧完烤再饮咯， 系咯下场咯，系嘛，即系咁，但系即系好希望 小弟陪你饮啦， 系啦，见到大家其实就 阿 Benny Wong 话要同我饮咯，系嘛， 阿 Benny Wong 啦一个啦，仲有阿 Stanley 啦，系嘛，即系 陈伯咧， 系啦，阿陈伯好似未补个头， 喂佢啱啱先开 post。话你开佢名 系咩？ 系啊，我而家再开佢名啊！你快啲嚟呢个网聚啊！我要见下你啊，陈伯。 嗯， 咦？有人话阿 Chris Chow 话吉吉烧有酒饮噶咁样样。 哦，唔得啦！ 你点收风嘅 Anthony？ 唔知啊，阿 Chris Chow 咁讲噶。 系，总之去咗先讲啦。 系啦，咁啊，咁当然有啲明示你嘅网友就话冇酒牌又唔可以饮酒啦，系嘛？通常都冇酒牌嘅，其实如果你要讲呢个 BBQ 场就 好啦，差唔多啦，咪讲 BBQ， 大佬你讲咗三分钟啊。 系，咁咧就嗱。咁當然我哋唔能夠唔講呢一個一地兩檢啦，係嘛？即係對於一國兩制嚟講，對於我哋真愛嘅香港嚟講，即係其實呢個係最沉重嘅打擊，對於一國兩制嚟講係，即係尤其係今年係呢一個回歸二十週年呢，其實但係其實好多人都知嘅，其實係習近平以至到成個共產黨，其實都希望呢，即係都係有個 agenda 喺度，係要中港融合嘅。尤其是深港融合添，深港同城化，咁所以咧， 以個互聯互通係嘛，即係育成好事，即係講阿林鄭所講嘅口中嘅好事啦，係嘛嘅一個大前提底下咧，係一定要做，即係唔淨止呢樣嘢添。而家就話即係叫你哇喺珠海嗰度又搞一啲護老院啊，係嘛？咁或者係喺嗰度即係會起公屋啊咁樣樣。咁慈善就係你喺攞香港人公帑去嗰邊起公屋，咁唉，或者俾你香港人嘅國民待遇啦，係嘛？其實就係想即係其實 嗱融為一體。 北京就話 水乳交融等你。 北京就話踢走低端人口啦。其實講真，如果香港即係生活唔到嘅，租唔到屋嘅，其實 要翻得大陸嘅都低端人口啊！你 唔想 講 呢啲係低端人口啦？因為你諗下阿林鄭最近講咩啊？最近佢講話依個，喂，我冇諗過，我從來冇講過話要壓低樓價喎、我就要解決依個供求關係嘅喎。喂，大佬，即係依個又足自失，你解決供求就因為個人哋啲樓太貴，我買唔起啊嘛，先至衍生個供求關係啊嘛。但佢而家話我冇諗住要降低樓價，咁即係一層樓可能講緊成一個七八尺要成千萬嘅。keep 住噶啦，咁你大部分香港人一定买唔起噶，咁点解决个问题啊？真系靠深港融合啦。 一千万点会有七百尺？ 唔系即系咁讲啊，举个例子。 而家系二三百尺嗰啲酒店嗰啲都搞到成七百万。 不过呢件事咧有啲欣喜嘅就系其实系 欣喜， 即系好彩啦，就系撞正，即系而家咧个大律师公会就即系换届啦，系嘛要即系。換屆選舉啦，係嘛？咁所以咧，就而家你見到大律師公會主席嚇、即係呢個林定國都表咗態啊，即係其實係喂呢一個係對一國兩制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係嘛？尤其你係喂違反咗基本法，即係呢一個十七條，係嘛？ 我先分析一下咧，即係老共成個喺一地兩檢嗰個嘅即係思路同埋諗法先。就嗱，第一，頭先 Anthony 提到，即係中港融合，等大家咧將嗰個一國兩制呢條界線咧開始模糊化呢樣嘢，係其中一個考慮。但係佢另外一個考慮就係點樣咧？就係、是、令到你香港人咧，即係所謂嗰個一國嘅主權個概念咧，係從高鐵裏邊咧已經係充分體現出嚟。 嗯。 而令到更加重要咧，就系咧，系打击你成个反对派同埋泛民嘅士气，同埋你嘅群众。因为点解咧？你嘅群众就开始感觉就系、是，第一喺呢一个涉及到冇政治冲突嘅议题上边，大家唔使要 take 咁 serious 啦。我尝试去诠释嗰啲人嘅谂法， 同埋方便啊嘛，好事啊嘛，系嘛？ 同埋你都喺到8899啦。系咪？你唔系因为而家呢一个问题上面棘住佢噶嘛？嗱、林郑咧都亦都另外一样嘢似是而非嘅。佢话你咪唔好 唔好搭高铁咯。李飞都系咁讲。 你以为啊？ 咁你咪起嚟把柒啊？咁你起嚟做乜捻嘢啊？ 你用香港人公帑去起嘅。 邝家华先按 Q 啊，佢系行政会议成员，佢仲话：，如果咁麻烦，当初唔好起啦。喂，个个都想当初唔好起，系你哋夹硬要起啫嘛。 邝家华咧，佢有一个讲法好好笑啊！哦，原来咧，即系基本法咧系活噶吓，佢系有生命噶，屌你老味！即系我哋如果唔系话净系活咁简单啊，呢、這个基本法系有脾气嘅，系会有喜怒哀乐嘅，屌你老味！即系佢中意咧。就用，唔中意就唔用嘅。 佢话 就正如咧，而家 活咁，点解要讲立法原意啊？ 所以最危险一样嘢系咩咧？就系话都俾你香港人听，而家佢系赤裸裸啊，撕破面皮话俾你香港人听，我系以人治凌驾于你法治。 我呢个绝对人治啦、 我哋大家同意咗，其实我哋冇同意过嘅，系佢自己同意咗个基本法，佢制定嘅基本法咧。都可以隨時任佢詮釋啊，噏幾句嘢話呢個係人大嘅決定，就可以凌駕。喂，你睇下陳文敏講嗰啲嘢得㗎啦，即係佢今日喺蘋果接受訪問 五點 五六點啊， 反駁咗五點， 都費事喺度即係提啊。喂，大佬啊， 多次㗎啦。 喂，租嘅地方又唔算啊，就可以攞埋管轄權。 租嘅地方， 咁我租完呢一度。咁係咪我管啊大佬我揼死你都係我管係權、啊、 其實即係周圍都係九龍城寨囉如果係。 唔係啊我覺得如果咁樣嘅話呢你去開一個先例㗎嘛咁 ok, 咁我例如我金英同呢個美國商會合作租一笪地咁係咪可以行美國法律呢佢會唔會俾呢 如果領事館就得。 唔係領事館啊，我當啊喺商業大樓啊，或者 American Cup 就唔得咯。 唔係最撚好笑咧。 咁但係問題佢而家就係咁樣啊嘛，佢唔係領事館啊嘛。 即係李飛最撚好笑就同你講就係話，我而家我做呢個咩決定，其實都係適用於呢一個口岸啫，係嘛？即係我哋嗰個口岸裏邊係用呢個全國性法律啫。咁但係你如果你話即係做咁嘅例外， 喂大佬啊，全國性法律喺基本法裏面寫得好清楚噶嘛。當年你攞嚟氹香港人嘅時候，你就話指定呢一紮。 啊 指定呢一紮嘅全國性法律只係適用於喺香港噶嘛？喂，而家你又喺度僭建，喂，所以其實佢嗰啲好唔易駁，亦都無謂駁啊！即係嗰啲argument。喂，我嘅考量就係咩咧？老共今次喺成個問題上邊咧擺到咁硬，亦都唔係諗住跨境執法咁簡單，因為跨境執法屌咁李波都做咗啦，即使你話唔俾都係嘛？ 喂，屌！即系跨境執法就好少。 今次佢要話俾你香港人聽，俾個下馬威嚟，係啊，吹啊，我係咁嘅，你繼續抗議啦。 咪李飛又講啊嘛，佢話嗱，你唔得。 所以佢咪一言九鼎咯、 啊， 佢話。 一言九鼎係啊。 佢咪用一言九鼎呢四字詞語。 呢個赤裸裸嘅人字嘅講法啦，呢個就係、是。 喂，你寫嘅 嚇、 啊？你嗰啲咩十八條啊、十九條啊嗰啲？喂，大佬，當年草委會港方代表同埋中方代表。就算港方的代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你的人來的，國內的代表更加是你的人，基本上成份東西是你話事的，你要哄香港人的時候就寫那些東西來保障一下香港人的利益，將一國兩制區分啊，你不喜歡的時候，其實現在你告訴我聽過這本東西是廢的，大佬其實你做幾次釋法已經看到那份東西是廢的了，已經是不是全世界沒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理由是个立法机关甚至乎是行政机关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去解释个法律加唔加长。 唔系同埋佢最扑街系咩呢，就系、是、以往啊，就系、是、香港有咩法律嘅争议呢，上到法庭然后到最后解决唔到呢，寻求释法。 喂，同埋 依家唔系，依家系立法之前佢已经同你讲我释定法啦。 咪同埋呢一样嘢好笑啊，林郑月娥头先讲漏咗。喂，我唔搭高铁。咁我都係返去㗎大佬。我係咪返去㗎，咁你都係可以喐我㗎喎大哥。同埋你喺度做乜嘢呀大哥。你真係好笑㗎，你真 係。好撚好笑啦。你而家真係自打嘴巴，因為呢， 喂，你而家係喪權辱國啊，如果你用國與國之間嘅關係。 辱國。啊，陣間話你港獨㗎。 喂，你直情成個香港本來應該劃咗嘅我哋高度自治範圍、我哋嘅管轄權嘅嘢。因为而家你系逐步放走，今日可以高铁，听日可以系乜嘢？ 林郑咪话咯，依个系好事，我唔会话下不为例噶。 咁咪就系咁契弟咯。 喂，咁即系你睇到，喂，有好多口岸，如果你话口岸系可以，机场系咪当口岸？ 我而家吓，你而家嗱， 莲塘口岸系咪口岸啊？落马洲系唔系啊？ 我当你系一件好事，我当咋吓？高铁系好嘢。都唔係用咁嘅手段去解決個問題㗎， 人哋一早咪叫你喺呢一個羅，咪即係呢個福田嗰邊搞囉，係咪你個 幾分鐘？此其一，此其二，授權香港入境處搞得唔得？點解要司法管轄權係成條高鐵係變咗由呢個解放軍啊？ 唔係佢用到 由呢、這個即係佢哋都係叫解放軍㗎嘛，係嘛？佢哋嗰啲都係叫海關嗰啲都係 海關啦、 啊，唔係嗰啲。 唔係咁，但係你香港嘅人員唔熟佢啲法例啊嘛，你明唔明啊？ 唔係同埋即係阿陳文敏都講得好清楚㗎，我都唔明。喂，即係其實講真，你知大陸法律，喂，你有好多誤區係香港人會踩到嘅，即係譬如你有好多死刑咧，香港人冇㗎，係嘛？第二就係話你唔好講乜嘢啦，我淨係問下邊個，即係阿麥明斯啊，麥明斯咪話俾你聽咯，喂。你喺大陸冇非禮罪㗎喎、哦、而佢就正正因為喺大陸俾人非禮，然之後佢用過來人身份話俾你聽，喺如果喺呢一個高鐵一地兩檢入咗呢個大陸口岸之後，喂你真係俾人非禮呢，俾人揸波呢，咁你就冇得報仇㗎，冇仇報㗎，呢個係你 me too 都冇用。 咁林鄭就叫你唔好用嗰條嘢啦。 啊 佢叫你 唔係呀，你唔用都冇用呀、啊、因為最新有個例子呀、啊、就係、是、呢個呢，你知唔知最近呢個新疆呢，就有個前官員叫做阿扎別克，咁佢而家佢最近係入籍咗呢一個哈薩克嘅，佢入籍咗三個月㗎啦，佢正正就係最近呢，佢喺呢一個呢哈薩克嗰個自由貿易區嗰個口岸啊，就俾人哋跨境攞走咗。喂屌， 我唔同你讲林子健嗰啲嘢啦。嗱，你讲你攞林子健攞嚟做笑话，喂，如果呢单嘢啊，都唔系你国内嘅一部分啊， 唔 系外国嚟嘅。 魏文海咪仲严重，直头喺泰国俾人夹啊， 嚟捻晒谱啊！而且你夾咗翻嚟之後， 而家嗰啲咧建制派嘅人咧，私下咧佢唔敢公開講咧，就係攞呢樣嘢嚟反駁你咧，就係、我哋反對一地兩檢呢樣嘢，屌老共， 佢要夾你， 要用乜嘢啊？要夾，係咪啊？嚟到我呢個 office 都可以夾啦， 唔係新有屎有冇嘢啦，係咪？ 使唔使有司法管下權？喂，咁啲人就會咩㗎啦？就冇所謂㗎。再加上佢覺得嗰樣嘢係好事。所以咧，你用咁嘅手段咧，非常嘅辦法咧，都係冇問題。嗱，呢個咧亦都係中國人嘅問題。中國人就係咧不擇手段嘅，只要目的係純正嘅話咧，我做乜都得。而家就係咁。 咁而香港人唔 care 咧，就因為我又唔搭高鐵，我又唔係政治犯，最多咪七一遊下痕，唔會俾人夾嘅。咁我又唔行去柯士甸咯，咁咪冇事咯。 即系最近就有个例子话俾你听，李明哲佢系点样俾人哋即系拉咗上去嘅？佢其中一个罪名咧，就喺台湾喺境外嚟嘅。屌你，佢自己 Facebook 啊，佢即系发表啲言论，系唔啱你听，就话你颠覆国家政权啦，已经系。喂，大佬，你唔系你境内啊，你都可以咁样做啊？ 唔系，我觉得最怕系乜嘢咧？最怕其實咧，佢依家就話高鐵就話個月台啫，講講下佢就僭建嘅啦嘛。佢就話喂出邊個走廊咧係月台一部分，然後講話成個佢話成個結構咧，其實都係以呢個月台咧作為一個核心嘅，所以其實成個車站咧都係屬於中國法律可以管嘅。慢慢喂你慢慢你等於喺大陸度即係喺。公安或者中共嘅部门喺香港有个政府总部。 唔系，所以如果我系老共咧，既然你觉得呢件系好事嘅，点解唔做啲正正规规嘅嘢咧？系咪？一你就系根据翻你嘅本子办事，你嘅所谓嘅本子嘅意思就系你嘅法律嘅标准，你定咗基本法个标准，系咪？一系就喺学你话斋，一系福田，一系就授权香港入境处去处理咗呢个一地两检嘅问题。喂，你唯有系咁样嘅啫嘛？点解要制造呢个纠纷同埋争议咧？其实佢剑指咧，唔单止系呢一个系谂住拉人咁简单，因为喺佢嘅角度嚟讲，确实佢真系要拉嘅话咧，你真系边度都走唔甩嘅班友仔，因为佢都系无法无天嘅人。其实就话俾你香港人听，系啊，而家我 in through 你条界线，我而家过你条界线，你吹啊！ 同埋佢就。 你吹啊！佢系想话俾你听咁样，所以佢先话我一言九鼎啊嘛！嗰四字真言啊， 其实系 反映到佢成个心态系点嘅。 家长式管治啊嘛，即系呢个其实有次啊， 以我为主啊， 有次啊， 呢本基本法系我写嘅，我中意点样 twist 佢，即系我点样走 circumvent 佢，我嘅决定。 土伯，你记唔记得我有次同阿谭博食饭，佢咁讲啊嘛？其实喺呢个雨伞运动之后咧。即係習近平政府呢已經決定咗本來呢個福田口岸預留咗嘅地方做呢個一地兩檢嘅呢其實已經係即係走數嘅。而嗰陣時已經決定咗呢係要教訓你班香港人搞呢一個佔中呢佢先至決定即係喺香港搞一地兩檢。 唔係嘅唔係嘅呢個喺 譚博咁講嘅。 高鐵嗰人已經係㗎啦。高鐵嗰陣，佢知道佢已經講明係唔會兩地兩檢嘅， 係唔係？ 佢亦都唔會接受福田到一地兩檢， 係 講明㗎啦。 一四年嘅時候，唔係話近幾年嘅權，即係呢個。 唔係啊，我講緊係高鐵啊，立即係反高鐵嗰陣啊，唔知2009年嗰陣啊，已經係咁講明㗎啦。 都係諗住體現主權。 唔係呢個係佢整個國策嚟嘅，對佢哋嚟講。 唔係，咁佢而家行多一步，佢本來諗住可以喺福田。搞一地兩檢，而家都費事吹咧。 原本即係起碼阿譚博咁講啦，佢嗰陣時收到方就係話原本咧，其實真係預留嗰啲。 唔出奇啊！呢個諗法唔出奇。 即係因為你大陸政府即係做共產黨政府就係咁嘅一個父權社會嚟噶嘛，其實係。 佢要透過去 要教訓你啊嘛， 教訓你彰顯佢嘅權威，話俾你香港人聽，等你包仔死心。 其實你知唔知？ 你唔好反抗啦，你反抗都冇用。开始啲人系会讲呢一个论述噶， 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啊？李嘉诚咧嗰种讲法咧，就系话香港系一个被教坏咗、被宠坏嘅一个孩子。而呢种讲法咧，即系自从佢讲完之后咧，喺大陆 你估呢个讲法系李嘉诚 咩？佢其实讲真，佢复述翻大陆啲人咁谂啫嘛。 冇错啦， 咪就系咯，屌！之后环球时报嗰啲又讲， 跟住呢人大两会个撚样又讲，即係今年年头因为嗰个黄梦树，即係嗰个工，即係中国工程院士嗰条撚样喺度讲㗎嘛，香港系中国一个省嚟㗎嘛，边个唔撚同意一国两制一地两检嘅就躝屍趌路㗎嘛，係咪，跟住仲有即係彭清华嗰啲即係前中联办即係主任啊嗰啲又讲㗎嘛。 喂，所以你话说回来，其实今次嘅占中即係对老共嚟讲呢，雖然我哋喺呢個較量裏面咧，排面我哋輸俾佢，或者我哋短時間裏面咧，我哋輸俾佢。但係從佢而家咁嘅反應咧，其實佢係 desperate 嘅開始，即係對香港係 desperate 嘅，亦都令到佢灰頭土面喺國際上面。因為雨傘運動話曬，喂大佬，你時代周刊都玩咗幾鑊一兩鑊封面啦，最少亞洲版啊嘛，大佬成為國際新聞嚟噶嘛，喂佢都魚皮嘅去到。系嘛？見到奧巴馬，人哋都問佢噶嘛。雖然可能好客氣，當講笑咁。 其實你見到阿邊個最近阿邊個阿張炳良，佢接受係咪零一啊零一嘅訪問，咁佢就話咯，即係而家你香港咧，好似爭取翻以前，即係好似胡溫個時代，佢哋咁樣對香港嗰種處理方法，嗰、那個 benefit of doubt 咧，嗰種處理方法已經唔可能啦，就係、是、因為有咗呢個雨傘運動，係嘛？佢咁講噶嘛，即係如果你要重啟政改，亦都唔容易。哇！佢講到真係苦口婆心喎，好撚慘咁樣樣喎，係嘛？即係解釋翻， 嗱， 你有冇睇到啊？嗰段嘢係，嚇佢係咁樣講啦， 廢話嚇。使乜佢講嘅屌，我估都估到佢嘅諗法係點啦。不過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諗就係、是，喂，其實我哋咁樣做呢啲抗爭係對佢有影響嘅。 咪一嚟 ，that's why 佢先至需要係連一地兩檢呢啲咁嘅民生交通嘅問題上邊，佢都係寧願違反基本法。即係 intrude 我哋香港人嗰個界線 intrusion 係嘛？我哋英文呢個點講？即係侵犯咗我哋香港人嘅界線。嘅情況之下，佢都要做喎、啊。 咁佢唔止話侵犯香港人界線， 其實佢就係同我打緊心理戰，同我哋香港人打緊心理戰。喺一地兩檢嘅問題上邊，佢梗係唔係諗住話我要拉你 Anthony， 我就引你入去高鐵。因為嗰度司法管轄權啦、啊。喂，屌佢爛仔嚟噶嘛，大哥，佢使鬼一定要去嗰度拉你咩、啊，大哥？系咪啊？佢要拉你嘅，搵人引你上去又得。 有噶，即系你 嚟到香港搵你又得。 咁低層次啦。 最離譜嘅例子咧，就係、是、其實如果你大家記得嘅話，2013年嘅時候有個本身喺大陸做生意嘅，即係叫做係潘維希有條友咧，就喺呢個西貢啊。其實係白天白日嚟嘅，其實係佢唔知係車尾箱俾人甩夾走咗，係大白天嚟嘅，俾人哋咁樣即係夾走咗，就係因為咧佢十年前咧就話好似唔知話洗黑錢啊嗰啲咁嘅原因，然之後俾人夾走咗。 蕭建華都係啦，但係依啲我覺得拉個別人唔係重點啊。 嗰個關鍵嘅問題在於咩咧？我想再表述一次就係、是，其實佢就要話俾你聽，我而家中意點就係點，你吹啊！ 我 即使喺呢啲咁少嘅問題上邊。喺佢嚟讲，佢要让呢一步用乜嘢啫？ 我更加悲观。 你宁愿佢让呢一步，定系让廿三条咧？屌！如果你同我交换，梗系同你换廿三条啦。我话你唔好立廿三条，我俾你一地两检啊！屌咁 样， 你中意检到检到够啦条铁路咁系嘛？喂，如果我真系要焗住 mutually exclusive 咁换啊，但系佢一个咁嘅问题上边都寸步不让咧，就反映到佢成个心态点。 唔系，我更加悲观啊！我悲观嘅系咩咧？第一，佢系唔相信一国，佢已经系唔相信一国两制，佢唔需要一国两制。第二嘅系， 因为香港嘅利用价值系减低咗好多啦。 佢系想做一个范式转移，就系乜嘢咧？就系佢真系要喺香港度管治，佢唔系再靠乜嘢？我任命你特首，然后你特首帮我行事啦。佢都唔需要你呢啲香港仔， 你讲开 直接管治，所以佢有佢讲过人大讲过啊嘛，全面管治权啊嘛。 你嗰個范式轉移咧，其中一個重 點是，佢要浮面噶啦，佢已經 再配合埋壞孩子嘅理論咧，佢覺得你香港過去嗰二十年以嚟，其實你係好傻嘅，即係外國人，我從我嘅工作經驗裏面睇到啦，點解揀香港，就是因為香港係維持緊一國兩制啊嘛，你喺佢嘅角度，哇！你同外國人做生意，你又因為其實你背後就 sell 緊老共，你又 sell 緊即係偉大祖國 前店後廠啦，即係以前 啊背靠祖國，跟住咧你又維持一個即係西方嘅法治嘅制度咁嘅情況裏面咧，去 中間抽傭 做生意，哇！咁你嗰幾百萬人就好傻嘅喎，咁佢咁諗啊，我哋梗係唔係覺得係啦， 益咗你好多嘅咯， 其實我哋有五六百萬人都即係水深火熱，阿哥係咪你炒貴曬我啲樓？ 嗰條數都未得人同你計。但係佢嘅諗法就係、是、寵壞咗個孩子，喺過去嗰二十年以嚟，發覺佢係冇全面嘅管治權，亦都冇全面嘅控制。 嗯， 你包仔仲將佢嘅嘢，本來佢諗住臭屎就密冚，仲揚吹出去外國，借呢樣嘢嚟打擊佢。喂，喺佢嘅角度，唔單止係香港嘅政改嘅行政長官選舉有冇呢一個嘅普選咁簡單？你估佢真係選唔贏你啊？但係嗰個咁多條關卡，係咪？佢點解唔放啊？根本嘅原因係在於我呢、這個地方係我嘅，我要教訓你香港人就教訓你香港人，包括曾俊華都係因為咁，所以最後的結果。就係、是、輸咗啫嘛， 唔係，同埋佢仲有一個作用嘅，就係、是、用香港作為一個驗人棒，驗啲乜嘢呢？佢想用香港做一個示範，佢對香港人好賤，對香港人好閪，佢就係睇下試驗下你哋國際社會有咩嘢龍溜嚟阻佢，同埋有幾大嘅勇氣為咗香港嚟同佢反面。 即係五個字。 結果咧，佢試佢係啦，佢試佢揾香港嚟試，咁佢喺主權裏面，下一步咪揾其他國家嚟試咯。咁試到啲咩咧？依家佢就試到哦，英國佢嘅反應係點啊？就不停將六四嘅物案揭出嚟咯，最多都係咁嘅啫。嗱，我唔係話揭呢啲秘密檔案出嚟咧，還原歷史唔啱，但係英國佬。佢做到嘅手段都只不過係咁，嗱，依家中國佬咪試到咯，原來你嘅底牌就得係咁啫。喂，佢唔否定自己有屠殺過喎，你咪繼續揭咯，我繼續做，我睇到你嘅底牌就係咁，得咁多啊。 同埋對習近平嚟講，六四單都唔關佢事， 咪咯， 係嘛？佢可以即係大大聲講，屌我老豆當年都反對軍隊開槍屠城嘅，係嘛、 嗯？ 所以我冇屠城啦、啊。系咪喺香港你搞雨伞运动嘅时候， 我仲帮你惩罚江派添，佢仲可以咁样讲啊？咁佢而家就系、是、其实香港就俾佢即系做到呢两样嘢咯，我觉得就， 嗯，咁就 不过即系我觉得有时候有啲嘢，包括习近平嘅政权在内、嗯，有啲嘢都系 too good to be true，、 嗯、 即系你以为佢真系大权在握嘅时候，吓、啊嗯，即系打击呢、這个打击嗰、那个喺香港嘅问题上面全面企硬嘅时候。其實你不斷累積嘅矛盾 係會爆煲，係啊， 係會爆。 對國內對國際都一樣， 睇你橫行到幾時啊嘛，係咪先？即係你而家你佢自己你要見到就係其實咧，好多本土派唔想承認都好，中共即係中國同埋香港真係一個命運共同體嚟。尤其你見到今時今日咧，喺大陸被即係判決嘅一啲七零九維權律師咧，喂大佬。佢哋幾 Q 慘啊！真係你見到吳鑑呢啲真係，喂，佢真係酷刑逼供，係嘛？佢本身就真係想你咧，即係其實係認低位、啊、好似咧個個好似馮敬恩咁樣自刮係嘛？認錯嚇，咁、啊、咧就即係咁咪緩刑咯，係嘛？咁咪即係唔使坐咯。咁但係其實講真，你以為你俾大陸你俾中共釘上咗就唔使坐監？其實好多維權律師釋放咗之後咧。包括李和平嗰啲，其實釋放咗之後，佢係被軟禁嘅，唔係淨止佢咁簡單，佢家屬都受埋牽連嘅。你見到樓下就係咁啫嘛，係嘛？即係嗰種咁嘅恐怖管治，再加埋佢而家想做嘅手段，就係話俾你聽啦。嗱，我公信力冇曬冇問題，因為其實我而家大把嗰啲即係維權工具，咁咪嗰啲維穩工具。第一就係同你講啊嘛，我2020年嘅時候。我就會用我要搜集到一億嘅 DNA 資料庫，仲有我而家搞天眼系統嚇，邊、啊、啲人想作反無所遁形？佢而家佢嗰種叫做係維穩嘅自信，或者獨裁嘅自信，其實就係想咁樣嚟啊嘛。 其實佢呢種維穩嘅自信、獨裁嘅自信係在於佢自己心虛， 係啊， 在於佢心虛。佢以前係會讓少少你一步，包括對住啲民眾都好。內地啊，我講緊，或者香港人更加係就得我哋多啲添，因為咧喺希望咧就係令到你哋即係起碼唔好反感啊嘛。你諗翻轉頭喺江澤民嘅年代，你點樣爭佢都好啊？喂，老江真係維持緊一國兩制嘅喎，有得你係香港人嘅喎，真係做花瓶嘅喎，做櫥窗嘅喎，我揸緊嘅就係最主要嗰條線啫嘛，就係我嗰個行政管治嗰個制度啫嘛。佢就係 concern 呢樣嘢啫嘛，你咪繼續揾食咯，你咪繼續鬧我咯。 唔中意董建華咪換咯。 係啊， 喂，呢、這個做法咧，起碼令到咧香港人係 调气顺啲嘅， 心悦诚服， 正路啲嘅大佬，你 起码我哋有少少嘅优越感。 咁但系时势唔同啊嘛， 哎、你话优越感就扑街啦。你有优越感即系大香港主义，咁即系话我哋而家即系嗰个新时代社会主义就系即系次你一等啦。 唔系，同埋呢个全国一盘棋咧，习近平点解会同其他唔同咧？你睇翻最近呢个平安夜，佢话因为俾人连续刺杀太多佢緊張，佢個腸胃緊張到要入廠嚟。 唔係，所以其實， 所以你對香港嚟講都一樣嘅。你諗下，九二八隔幾日就係十月一，即係十月頭發生咩事？係講緊滬港通啊！佢因為依個佔領搞到蹲遲咗，其實冇人提啊。其實你對習近平嚟講，喂，其實你係打亂佢嗰個全國一盤棋啊！所以佢根本當香港又好，當大陸維穩嗰啲維權人士又好咧，709又好咧。佢覺得全部都係佢嘅敵人，全部都唔可以放過。 所以香港人嘅主要矛盾咧，就一定係勞工。解決香港嘅問題，必先解決中共嘅問題。 中國冇民主，咪香港冇民主咯。即係好耐以前都講咗係本土派唔肯聽噶嘛。啊，你話城邦唔通，你可以揾個罩罩住自己。 即係呢啲咪天真咯、啊？就係覺得嗰種叫做係即係中港區隔啊嘛。到你區隔咩？如果你有權區隔嘅話，你就唔使，你就一早攞撚咗你嗰、那個即係成日日講夜講嗰個叫做咩啊？嗰、那個審批權啦、啊。 你諗下，你 有權區隔， 你明哲嗰單嘢頭先你提到，其實佢都係懲罰緊台灣人。 係啊，係 咪？佢話俾你台灣人聽，你唔好以為我可以就你，我係照喐你嘅，喐、啊、得你好狠嘅。喂，即使你喺個網上裏邊，大家吹下水。系嘛？講下啲咩抗爭嗰啲方法啊，維權嗰啲嘢咁樣，喂，照同你入罪嘅大佬，佢認埋低威咯。同埋呢一樣嘢亦都係打擊民進黨政府一個方法嚟噶嘛、 嗯。因為救個肉心都救唔到啊嘛。 即削弱你政府嘅權威啊嘛。 即係唔係即係話俾你聽，你民進黨你睇 你投國民黨，我就會讓下步。係嘛？所以而家佢條路線好簡單，對台灣又好，對香港又好，澳門又唔使講啦，囊中之物咧，早已經係、 嗯、 國內都好，全面咧係以呢一個以控制為綱、 嗯嗯、 為主，呢、這、一個就係佢嘅路線，一步都不讓，睬你包仔都傻。 嗯、 但係 too good to be true， 咪即係咁講啫嘛。 一反嘅時候玩完， 唔係佛家， 你攞香港嚟揾錢。你借香港呢個一國兩制嚟揾錢，你揾得幾耐啫？如果你搞壞咗香港嘅一國兩制，第一你投資喺香港嗰啲房地產，喂嗰、那個咁高嘅地價始終會冧，因為最終發覺原來同大陸一樣，你究竟值咩錢啫？ 係佢對 香港嘅 premium 就喺呢度啫嘛，就係因為兩制嗰個區隔嗰度啫嘛。喂，你而家你要玩到盡贏到盡啊嘛！呢、這個我哋以前咧就以為係梁振英嘅性格。其实根本就唔系， 梁振英系佢嘅马仔，去执行佢呢个路线，佢都好识拆， 就系赢到尽 咯。又或者，既然梁振英都做咗啦，系唔争再做埋佢啦。 喂，你睇下佢由呢一个嘅确认书到 DQ， 到全力撑呢一个林郑月娥，你谂下林郑月娥嗰单嘢已经唔系唔似佢过去嗰二十年嚟个品性。以前就急通啊。落台啦咁樣，揾個曾蔭權上去啦咁樣，係嘛？即使你話嗰陣時候梁振英同唐英年喺度鬥緊時，唉、哎、你幾條友自己喺度搞啦，唉、哎、兩個我都撐啦咁樣，即都唔係話介入得咁深嘅，係有矛盾，佢哋自己內部唔係我哋啊，但係佢都讓你哋有得你哋自己搞下雨傘運動之後，發覺唔掂，跟住你諗下確認書又好 ，DQ 又好，林鄭又好，而家一地兩檢又好。跟住準備立23條又好，修改議事規則又好，一方面彰顯自己嘅權威，第二打擊你成個反對陣營裏面嘅士氣，死啦！我哋完全冇 political effort 嘅、 嗯， 我哋冇政治效能感啊！即系我哋做乜都好啊， 嗯、 都系搞唔掂嘅，越做可能越彎添啊！ 佢反而仲想你做， 就係想向你即系 宣戰啊！ 系啊， 反而仲想你做多啲，佢就係明，佢、啊、就係同你講。我就要你知道你做乜都冇用 啊！唔系呢个就系阿汤， 所以你要知佢嘅心态 啊！ 你要捉佢呢个心态咧，就系话佢就系想我咁， 系 我就偏唔系咁。 咁你就赢咗佢 啦。咁、啊、所以就系、 是、我觉得即系好似佛家所讲，就系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啦，系咪？ 呢、這个 好 系风云咗个， 唔系其都系佛偈嚟嘅。 咁好啊，下个礼拜一啊，下个礼拜一咧，就如果大家唔想即系老共吓乜踩到上心口嘅话，咁即系希望大家都出嚟游。 一月一号吓， 系啦，即系起码话俾人听，即系话俾最重要系话俾习近平呢一个毒夫听、 嗯， 香港人仲未放弃。仲未死心，你唔可以橫行到盡，呢個係呢個就喺呢、這個希望喺 BBQ 網聚之前，喺元旦遊行嗰日都見到大家啦。 OK， 好， 好， 今晚時間差唔多，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